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小学时期呢，我有段时间沉迷于游戏，一直很自责，浪费了青春。到现在老了才发现，其实并不可惜。即使没有那一段沉迷，我也大概率跟现在一样一事无成。 好吧。 这里是九六九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想和我一起分享更多的段子，欢迎关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，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意义。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

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